啊，因为骄慢现前就自以为是了，再向上提升非常困难。啊，这谁障碍你的？慢障碍你的。啊，所以一定要断除啊！啊，要知道粗住真实之理，这是真实法了，而见性。破一片无明，见一分真心，这就是如语言叫粗住，粗住所证的这个理是自信啊。宗门讲的明心见性啊。那么这个十乘观法了，我们就介绍到此地，再看下面的文啊，本文轮观第十七面啊，《地藏菩萨本愿经》轮观第十七面倒数第二行，啊，我们把这个文念念就好念了。天台依著大乘经列四种三昧，修十乘观法，直就因心显三千法，即从心观义。啊，那么他是讲这三观呢？三观第一个就是从心观，啊，从心观里头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懂得四种三昧啊，跟这个十乘观法啊。因心就是五因之心啊，也就是八十啊，八十五十一心所啊，用的是这个心呢 啊。天台家了说的都很踏实，天台大师发明三执三观，三执三观确实是他发明的，这个修行的方法好啊，非常踏实。我们凡夫有入手之处，那么这个方法很类似世尊在楞严会上所说的修行的原则啊，原理原则。但是那个时代楞严经没有传到中国啊，智者大师听说有这么回事情，所以在天台山筑拜金台，每一天向西方啊礼拜啊，求感应，希望楞严经能够传到中国来。他拜了十八年了，天天拜，你看那份沉静之心不容易啊。所谓是精诚所至，精石为开，他老人家有这一份沉静之心呢，感得啊，后来巴拉米帝把这部经送到中国来啊。天台大师没有看过楞严经啊，所以经传到中国来之后，当事人注解楞严就用天台大师的三执三观啊，解说楞严经上讲的什么他毗婆舍那禅诺 用这个天台教义来解释。他的代表著作《长水疏》，诸位现在看到这个《楞严经》的注解，《长水疏》，这代表古时候这一派，都是这个说法。到明朝，教光大师舍弃这个讲法，根据《楞严》的教义，提倡写实用根。天台是用实啊，只就因心显三千法了，这是用实啊，不是用根的。可是焦光大师设的理论没错，符合楞严经的经义，我们做不到啊。写实用根那是什么人呢？宗门里面讲上上根人，中下根没分啊，但是天台家所讲的中下根有分啊，就焦光讲的虽然好，我们做不到啊。长水疏虽然设的那不及焦光，但是我们可以用得上啊。所以这个古今著书啊都好啊。那么近代云英老法师他的《楞严经》讲记啊讲义，我们学习就非常方便。它是融合古今的说法啊，他一生专攻楞严的。我们在楞严讲义序文里面看到他的序文写得很长，他25岁就发心学楞严，留意楞严。楞严经讲义74岁完成的啊，这一生专修专攻。所以他在上海啊建一个道场叫圆明讲堂啊，圆明就是楞严的教义啊。所以他办的学院是楞严专宗学院啊，专门呢供一部经啊，这很正确。很可惜他老人家向后啊就没有传人了啊，可见的这个事情难了 啊我们学经教要是只在名字位中就不能成就啊，最低限度啊要能够达到观行位啊。云英法师是什么样的人物呢？我们仔细一看也是观行位啊，无品位啊。可是后来的学生呢连无品位都没有了啊，这是我们自己要知道的。我们一生努力实在讲也只能达到无品位啊，再向上呢很难啊，但是我们要努力啊，努力啊往上提升啊，这个是诸佛菩萨对我们的期望啊。那么这是说明这个观行位啊，这个三种观法里面呢，第一个是从行啊，第二个是呢越法相啊，下面再解释说又依住境与严具 越四法相入心成观。这里解释都很简单，可是啊，理跟事都非常深广啊。这是讲就四法相要入心成观啊。怎样入心成观呢？前面说过啊，在这个倒数第四行啊当中的二月法相，如观四谛五行之文，入一心念亦为圆观啊。这一条是解释这个啊，所以佛所说法了，如果我们不懂观法啊，这个观法就是他说法的表法，你要不懂这个意思，佛所说法真正的意思你没办法了解。这开经偈讲愿解如来真实义，如来真实义是在言语之外啊，四相之外啊。四相譬如我们的讲堂，讲堂里面供养的佛像啊，供养的香花，这都是四相。这个思想什么意思？你要懂得，你懂得才能入观。啊，我们供佛像，佛表什么？佛像代表什么？佛像代表自信觉。三种智三种觉，佛像代表这个。三种智是自信本具的智慧，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三种觉自觉觉他觉心圆满，他表这个意思，表的是信德啊，自信本来就有这个三德。供养菩萨，菩萨表修德啊。我们修净宗的人通常供养的西方三圣啊，当中供养阿弥陀佛，两旁边供养的观音是智，观音表慈悲，事智表智慧，我们今天讲理智啊。供养这两尊菩萨让我们天天看到，提醒我们我们的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要有爱心，要有理智。理智就不是感情用事，真诚的爱心就能把事情做得圆满。所以共相是表这个意思的。佛菩萨形象面前供灯，古时候供灯都供油灯，点蜡烛啊，灯表光明啊，遍照大千世界啊。什么光明呢？智慧的光明，慈悲的光明 表这个意思。蜡烛你看慢慢烧烧就没有了，燃烧自己照耀别人，这用现代话就是服务社会服务众生，舍己为人，让你看到这个相，看到这个四相，你能入一心的，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做法。我们今天对这个四相是一无所知，这叫迷信。这是我们要知道的，我们真正是在迷，迷信，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所以今天佛教会衰落到这种地步，原因在哪里呢？没有人读经，没有人去研究经典，没有人去讲解经典，这佛法衰了，不但衰了，佛法也可能就灭了。佛法如今所说是一切众生苦海的明灯，我们要救众生先要救佛法，要救佛法就要依教修行，就要认真努力，在教理上下功夫，这是我们的正业。尤其是出家弟子，出家弟子干什么？就是干这桩事情的。出家弟子不是盖庙的。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没有盖过庙啊。每一天同学们在一起研究讨论。改正自己错误的思想见解。言语行为，大家在一块干这个的，生活过得很简单，过得很自在，与大自然相应，树下一休，日中一时，对于世间五欲六尘名闻利养决定没有贪嗔痴，过的是这个生活。我们今天要想新教，要想真正利益众生，还是要从这儿做起。这是我们要明白要觉悟的。许多人不晓得这个道理，以为出家一定要建一座富丽堂皇的道场，这觉得很荣耀，真的错了，这桩事情佛清楚，不是不清楚，你看在讲五五百年，佛就讲第一个五百年戒律成就，第二个五百年禅定成就，第三个五百年多闻成就，第四个五百年塔庙成就，第五个五百年斗争成就啊，斗争坚固啊，我们现在是第五个五百年了，所以不见道场大家没事，相安无事，一见道场啊，后一见都来了，斗争来了。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 如果恢复到树下一宿日中一时，大家没事了，不斗争了，斗争就消除了。今天我们修道啊，说老老实实的话了，要真正起死回生，挽救佛教，消一切众生的业障，住茅棚啊。茅棚从哪里来的？自己盖呀。那自己砍几棵树搭个小茅棚啊，大家什么争执都没有，道心才能坚固。所以现在国内啊有讯息给我，希望我回去落叶归根啊。我说好，我是很多年都是这个希望。我回到国内，我建道场就是建茅棚啊。决定不要建房舍，建茅棚。啊，大家在一起共修，建个大茅棚。啊，每个人自己疗房，自己建个小茅棚。啊，我们去过这种出家人生活。实在讲呢，真正回去我们可以过托钵的生活，道场不要烧饭了啊。我们教化着一个地方啊，这些乡下这些老百姓他们都会欢喜我们去托钵，过这个生活好啊，真的是与人无争，与世无求，让大家把贪嗔痴慢都卸掉，天下就太平了啊。如果贪图享受，造罪业，现在享受不错，死了以后三途去了啊，那个苦可有的受了啊。现在苦一点呢，将来最低限度也升天了啊，也享天福啊。所以你们有同学想跟我去啊，跟我去将来都住茅棚啊，连这样的房舍都没有了啊，这个才真正如法啊，如理如法的修行啊，决定有好处啊。下面再讲拓四，这是第三种观法啊，拓四相。如王舍其独民从四立，借四为冠，一道至情，这就执着啊，道是疏导，疏导我们的情执啊。借如方等普贤，其力可施。这个拓四跟前面的越发相不一样，前面的越发相啊是着重在法上啊，法相上，这个地方着重在四相上。经上讲的王舍城七度觉山，这是属于四的啊，四相。佛菩萨的名号也是属于四相啊，像经典方等，方等属于四相啊，普贤文殊地藏这都属于四相啊。从这个四相上就了解它的含义啊，所以说是佛法里头无有一法了不是表法的深意，你能从这个地方去切入，才能成就圆观呢。底下这个文我们念下去。 就脱四，心为心为能脱，一正四为所脱。一是一报，正是正报啊，一报正报这四，这是所脱啊。护法为心为能护，诸法门为所护，即四法二观之一。这里面含义的差别，我们一定要清楚，一定要明了。然后我们在佛法当中学会，无论是对四啊四相，无论是对法相，都能够随缘作观。这个作观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起识，在四上有起识，在现象上也有起识，其事就生智慧，智慧才得真正的受用。这是先把名相说出来了，然后再教给我们如何在四相法相上去修观，也就是怎样去看一切四相，看一切法相，在四相法相当中啊，得到智慧的启示。下面也有举了一些的例子，教导我们修学一些原则。请掀开经本，《地藏本愿经》轮观第十八页，轮观第十八页，从第二行看起，观精进信实本如来藏。一念具足十界百界三千形象，如此直观减去介入微观无因重担。我们先把这一句简单的说说啊，清莲大师判教是以信实为本经的教题啊，这在前面呢跟诸位报告过了。信实就是如来藏心，一念具足十界百界，十界是常讲的十法界，外界的是天台大师说的，每一个法界都具足十法界，所以十乘十就是一百了。三千性相，这从华严经上世尊给我们讲的是如是啊，每一个法界都具足是如是，一百界就是千如了，就百界千如，过去一千，现在一千，未来一千呢，叫三千形象。这个是把虚空法界一切众生的现象全部都包括进来，所以这个 这个几句话了，就是我们平常讲的尽虚空变法界，都说尽。那么现在教我们观法，这个观法呢，就是教我们建立正确的人生观、宇宙观，这是现代的名词。说此如止观呢，减去戒入，戒是十八戒，入是六入。这个是世尊在说法过程当中常常将这个百戒千如啊归纳为五阴六如十二处十八戒这个是便于说法起见做这样的一个归纳。那么现在我们将十八戒六如啊都把它省略去教我们呢观五阴中断，专门就在五阴上下功夫。说就此五阴呢，先减色法，次减受想行，三心所法这个减也就是省略的意思，我们把它略去，在五阴里面呢，为观六识性王，受想行识，单单来观识。六识只观呢这个第六识，是以前五识必以第六识同时而起，方能取尽造善我也。这个是一层一层减择，最后选择的是第六意识，要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去做观。宗门教下祖师大德常常提醒我们，从根本修，什么是根本呢？心就是根本。凡夫从意识心里面下手，这个是最初的方便。我们用功啊，比较容易得力。底下他举楞严经的话来作证啊，楞严云：六为贼谋，自揭家宝啊，一根贼之巨盔也，功力甚大，以第七识为所一根，与前五根相应合合，造诸善恶之业，接纳第八识中，如仓库尘无随时出内也。这个一段不难懂，为什么在六识里面单单举第六意识呢？前五识起作用一定以第六识，而第六识跟第七识又有连带的关系楞严经上说得很好把六识比喻作六贼六根，戒除外面六尘境界戒除这个六种境界，只有了别还没有分别，谁分别呢？第六意识分别。诸位要晓得，分别就有好恶了， 就有善恶了，就造业了。了别不造业，了别是慧也，啊，分别就造业了，啊，所以第六意识是罪魁祸首啊！我们无量劫来堕落在六道，搞生死轮回啊！六道里面，经典里面说的很好，决定是在三恶道的时间长，三善道的时间短了。这个现象怎么造成的呢？实在讲，你要找第一个因素，就是第六意识，虚妄分别。所以它的力量啊最大了。它对内能够圆到阿赖耶识，对外能够圆虚空法界。六个识里头只有他语言的范围最大，所以在白法里面诸位能看到相应的心所，第六意识51个心所它通通相应，其他的这个80都没有办法相应到这么多的心所，唯独第六意识相应的心所圆满具足，可见的他这个功力甚大了，这一句话说的没错，他起来一定连着第六识、第七识，第七识莫那了，这一根呐，第七识染物意，七是执着，六是分别，麻烦就出在这里了。楞严经上自戒家宝这一句话是比喻，家宝是指的自性里面本来具有的智慧德能，因为第六意的分别，第七莫那的执着，我们自信的智慧德能就不能现前了。比喻盗贼把我们的智慧德能戒夺了，取这个意思。所以他与前五根相应合合，这个就是造业的。造诸善恶之业，业系种子都落在阿赖耶识里面，阿赖耶识像个仓库啊，随时除内出是起现行，遇到缘这个种子起现行，起现行就是果报，善恶的果报。内呢，内是藏进去，这一段事情我们要清楚，要明了啊，否则的话平常讲修行用功修行，你不知道从哪里修起啊，用功就功夫不得力啊。原因是什么呢？这个根本的因素啊没搞清楚啊。过去 我也曾经听人讲这个打佛七啊，有人说打佛七啊是打倒第七识啊，我听人家这么讲过啊，还听法师这么讲过啊，我听着感觉到很奇怪啊，第七识怎么能打倒呢？打不倒的，打不到啊，你用什么方法打到他？但是有这个念头啊，那总算不错了。啊，第七识、第缺是很麻烦的事情。啊，因为他坚固的执着，所以才有六道轮回。啊，这个我们在讲习当中常常跟诸位报告啊，六道十法界怎么来的？妄想、分别、执着，三个统统具足，六道这个现象啊，就现前了。这三桩事情，在佛经里面也叫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用烦恼来做代表，要晓得见思烦恼就是执着，尘沙烦恼就是分别，无明烦恼就是妄想，这个三样东西是六道十法界的根呐、啊！从根本修就要把这个东西拔出啊，断见思烦恼，放下对事出世间法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的执着啊，我这个说法了大家好懂啊，执着里面最严重的是有控制的这个欲望，这个念头有占有的行为，这个就麻烦了。你有控制一切人事物，占有一切人事物的念头跟行为，念头是妄想，行为就造业，实在讲念头也造业，念头是意业，行为是身业语业啊，身语意三业通通具足啊。那么诸位想一想，几个人不造业呢？几个人真正放下了？放下不造业的那个人肯定啊，他就是佛菩萨。所以诸佛菩萨跟凡夫啊，差别就在一念之间，一念觉他放下啊，一念迷他就起了分别执着了啊，起分别执着是迷呀。真正明白这些事理的真相，那就觉悟了。啊，实在说，八十五十一心所有没有呢？啊，诸位想想，法相中，百法名门，大家念过啊。一部百法只是解释经典里面的两句话了，实在讲是一句话，不是两句话，只解释 一切法无我。佛法就解释世尊在经典里常常讲的这么一句话，一切法无我。佛法就是解释一切法，一切法无量无边啊。弥勒菩萨造瑜伽师地论，将一切法归纳为660法。天亲菩萨看到这个对于初学依旧是非常困难，他把660法再归纳称为百法，便利教初学。你看百法里面有为法跟无为法，80心法了，51个心所法，11个色法，24个不相应行法，都是归在有为法这一类。那么你再念念《金刚经》末后一首偈，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80心王是有为法了，梦幻泡影啊。根本没有这个东西，但是你起来妄想分别执着，就变现出这些东西，变现出这些东西那够你受的了。无量劫来生生世世搞这个生死轮回啊，搞这些善恶苦乐的果报，就是这些有为法害了我们啊，我们迷在其中啊，没有觉悟啊。金刚经上说得好啊，这些东西自性里头本来没有啊，这个是一念不觉二有无明啊，这相宗讲得很清楚啊，这是从哪来的，怎么生起来的，是一念不觉叫这个变成无明啊，无明不觉生三系，境界为缘长六处啊，发展成设法界一阵庄严有幻象，设法界都是虚幻的，都是梦幻泡影。离开设法界，所以才叫一真法界啊，那是真实的。一真法界是属于无为法，不是有为法了。设法界通通是有为法。所以天台大师说得好啊，六道是观行位，四圣法界相似位不是真实啊。千万不要把相似当作真实，你在这里产生误会，你就永远不能证得正果啊！那个相似位是小果，不是正果啊！正果一定是超越十法界啊，一真法界是正果。那么这些事情解释清楚似乎并不难，要其如境界就难了啊，就不是一个容易事情。难在什么地方呢？难在我们无量劫来习气太深了啊， 生生世世无量界熏习的习气，所以我们想断断不了。啊，很多同学来跟我说，真想断了，啊，可是境界一现前呢，自己做不了主了，又随着境界跑了。啊，这什么原因呢？解得不够透彻，也就是认识不够清楚。啊，那么佛法的熏修啊，就非常重要了。若不是上上根人，熏修重要。上上根人怎么来的呢？过去生中佛法熏修的力量深厚，啊，它有因素的，生生世世学佛，生生世世持戒，持戒才不得人生，那才这个不是人生啊，最低限度五戒十善要清净啊，要真做到啊，能保住人生呢，不是人生呢。啊，佛法熏习的力量强，念念没有忘记，才得到诸佛护念，龙天善神保佑啊，你的人生有机会又闻到佛法。累世修行的这个善果啊，熏习成上根立志啊。中下根性的人，不是说你没有学过佛，没有学过佛你就没有善根啊，你有善根啊，所以断断续续这种善根福德若有若无啊，这一生当中有缘分遇到了，功夫不得了啊，这个才是真正的原因呢。那么要想功夫得力，有没有方法呢？有，加强经教的熏习就行了。经教的熏习一定是天天不断的，啊，能有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它就起作用。啊，对于断卧修善呢，就感觉到不困难了。啊，今天大家对于这个妄想习气很难断，经教熏习的力量太少了啊，所以世尊当年在世给我们做的榜样，做的模范，我们要留意，决定不可以疏忽啊。佛陀在世每一天讲经八小时啊，参加大会的那些大众，善根、福德、因缘都比我们深厚，每一天还要八小时熏习啊！他们听经，能开悟，能证果，道理在此地。我们熏习的时间太少。所以听了不开悟，不但不开悟，听了还胡思乱想啊，以自己的意思猜测佛，这个佛经教的意思全都猜错了，这个是在修学过程当中 没有善知识教导你啊。所以佛在华严，你看那个大智度论上都说，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解。世间再聪明智慧的人，没有办法解佛的意思。为什么呢？世间人读佛经、听佛经，都是胡思乱想，以为自己懂。其实差错太大了，他哪里懂啊？佛法的修学要怎样才能够解如来真实义？古德教人先求根本智，根本智成就之后，自然后德智就随之现前了。这样才能解佛真实义。